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27集，成灾和太医把换好干燥衣服的明日香抬到休息室的沙发上，蔡蔡美为她盖上毯子。明日香闭着眼睛钻进毯子，看起来很冷，身子瑟瑟发抖。 东叔说他服用了达菲，所以只要让他安静休息就行了。 听到蔡蔡美的意见，程灾点点头。 那其他的病人也要吃吗？ 我觉得有必要，只是在美宝服用后，白木太太一定要在他身边才行。报告说有小孩服用后产生精神错乱的先例。 拜托你来指挥我们好吗？ 嗯，好。 程灾离开休息室，来到餐厅。东树已经换好衣服，摊开手脚坐在椅子上。 感觉怎么样？ 程灾站在弟弟面前。 过得去吧。 东树脸色很差，有了黑眼袋。刚回来时他几乎动弹不得，索性没有发病。 汇报一下情况吧。 程灾拉过一把椅子坐下。 我再问你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 东树神情疲惫不堪，做了个深呼吸。 没有太多的理由，我觉得再这样下去大家都会病的，必须采取行动。就是这样。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 难道你会赞成吗？你会同意夜里外出吗？ 不会，我说过好歹要等到天亮。 那就晚了。哥，山西先生要私下离开这里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知道他自己得了流感，觉得会拖累大家。如果不能帮他，我实在接受不了。我想救他。我听说得了流感必须尽早吃药，所以我下定了决心，只能立即行动。不过让明日香一起去是我失策了。 他在什么地方发的病？ 去医院的途中，他说出来的时候我们正在找药。说实话，我当时急死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于是决定先看看情况。 东树摇摇头。 找到达菲后，我带着明日香离开了医院。 那时候他还能活动吗？ 已经走不动了。从半路起我就一直背着他。 程灾叹了口气。 你就没想过把明日香留在医院，自己带达菲回来？ 明日香也是这么想的，他跟我说，求你了，就那么办吧。还说要是你的话就会那么做了。可是我做不到，让他在那个黑乎乎的医院里发着高烧受煎熬，我做不到。你想吧，没有食物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获救，而且还发着高烧，要是我被丢在那种环境中肯定会疯掉。所以我就说一起走，走不动了我就背你。 东树凹陷了眼窝，转向哥哥。 我明白哥哥你想说的话，你是想说如果两个人都倒下了就毫无意义了，对吧？实际上我们在路上已经山穷水尽了，明日香动不了，我也背不动他了。那时还下着大雨，泥水扯着腿脚，我心想完了，如果那个人不来救我们，日落之前也许就回不来了。如果把明日香留在医院，我一个人回来，可能早就能让大家用上达菲，这时候也可以去救回明日香。可我在当时做不到像哥哥一样的决定，即使明白道理我还是做不到。 东树低着头，难过地咬着嘴唇，溢出眼眶的泪水滴落在他脚下。程灾无言地站了起来。 哥。 东树抬起脸。 行了，我明白了，好好休息。 程灾走出餐厅，在休息室换好衣服的何赖正叉开双腿坐着，他穿的似乎是这家酒店的制服，大概是找不到其他可以更换的衣服。何赖闭着眼睛，程灾来到他跟前时，他似乎感觉到动静，睁开了眼。 你是为了救他们才离开这里的。 何赖耸耸肩， 也没那么想，只是你们的话自己跑进我耳朵里而已。 我们的话？ 说有人去找药了还没有回来，我有点在意，就出去看看情况。身体不是也好得差不多了吗？ 在哪里找到他们的？ 到处乱糟糟也认不清，大概是歌舞伎剧场附近吧。路塌陷得很厉害，我往里面一看，看到他们蹲在底下，还以为他们没命了呢。没想到男的听到我喊他们抬起了头，我觉得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了，我就把绳索扔给他们。 竟然还预备了绳索？ 书记乌桥路口有个派出所，我经过那里时就借用了，现在路上到处都下不去脚，总会用得上。那条绳索大概是用在案发现场隔离看热闹的人群用的吧。 然后你就想到用绳索记住他们三个？ 成灾这么一说，何赖浅浅一笑。 也不是，拉上来的时候系上的，然后就这么一直拉到这里而已。那小伙子干得不赖，途中背了女孩好几次，都已经累成那样了，够了不起的。 你也是。不过下次出去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能大声招呼。 嗯，我明白了。行了，谈完了吗？可以的话我就睡了，病是好了，但是刚才可累够呛。 好好睡吧。 成灾离开了，不久就到了日暮时分，建筑物内一下子暗下来了，几乎所有人都睡着了，鼻息淹没在风雨声中。成灾在休息室的沙发上坐下，和蔡蔡们一起注视着烛火，不知风从何处吹来，火苗微微晃动。 可能是我错了。 你说什么？ 我的想法，我认为在这种极限状态下，只需要冷静客观的判断，对任何事情都不要感情用事。作为警察，我也是这样被教育的。 我觉得没有人能够否定九果先生的做法，大家都明白，正因为这样我们现在才能活着。 可照我的做法到现在还拿不到拿费。 成灾十指交握。 据说山西先生发现自己得病之后要独自离开这里，不希望给大家添麻烦。 蔡蔡美伤感地垂下双眉。 是这样啊？ 在我看来那简直是胡来。到了早上，如果发现山西先生不见了，大家一定会到处找的，在这过程中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，结果就是更加的麻烦。像他那把年纪脑子也转不过来。 蔡蔡美沉默了，即使他能理解成灾的话，蔡蔡美也不能同意他责备得病的老人。 可是见到山西先生要这么做，我弟弟被感动了，夜里他就直奔街上，不光是他，明日香也跟着去了。他们完完全全不考虑路上的自己也可能会发病，结果药是找到了，但病倒了一个。发病的人说请丢下他，但另一方做不出来，轻率地背着病人出发，果不其然山穷水尽。而救了他们的竟然是并没有完全好就鲁莽外出的最早的病人。 成灾摇着头， 全都让人没辙，全都是我不理解的行为，一个个都冲动行事，简直是失去了理智。 我觉得不是理智的问题，这就是人吧。 蔡蔡美怯怯地低下头。 对不起，我只是随口一说。 不，就像你说的那样，这就是人。一直以来我都把生存作为第一优先级，怎么做大家才能活下来，或者说如果不能全部活下来，怎么样牺牲才能最小，我只有这样的念头。可是所谓活着并不只是维系生命，无论在什么状况下都必须考虑各自的人生。 人生？ 对，是人生。为了让大家度过不后悔的人生，就不能无视各自的价值观和尊严。即使想法不合理， 但只要是对那个人的人生很重要的话，别人就不该说三道四。 成灾从蜡烛上挪开视线，靠在沙发上，天花板上影子在晃动。 我不认为你的做法错了，毕竟现在生存才是最重要的事，我可不想在这种地方了结人生。 这是蔡蔡美平时没有过的坚定的口吻。成灾注视着她。 你说过的，只要活下去，不知何时就能找到一条出路，我相信这句话。 蔡蔡美小姐， 我现在还能相信这句话吗？ 蔡蔡美向成灾投来真挚的眼神。 当然可以。 成灾点点头。旁边传来了动静，两人一看，是荣美子站在那里。她拿着暖水瓶小声说， 我打扰你们了。 哦，怎么会，您拿的是什么呀？ 哦，白天泡的茶，来一点吗？ 成灾和蔡蔡美对视了一下，成灾对荣美子说， 好。 荣美子打开瓶盖，往纸杯里倒茶，日本茶的香气飘散出来。 小美宝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？ 吃完药睡下了，看起来好一点了，应该没那么快就起作用吧。 吃了药，小美宝自己也放心了吧？那就是安慰剂效应。 成灾喝了口茶，情不自禁长叹一声， 唉，没想到茶能如此美妙。 感谢你们二位。 荣美子鞠了一躬。 哪里，蔡蔡美小姐的确辛苦了，可我什么也没做，取药回来也是东叔的擅自行动，我倒是应该向你致谢。谢谢你做的饭菜，真是让人感到安慰。 荣美子低着头， 我不行的。 哪里的话，有你这样的妈妈，小美宝太幸福了。 荣美子闻言猛烈摇晃脑袋， 根本不是那样的。 冷不防听到她激动的口吻，成灾心生疑惑。荣美子像是被自己的声音吓着了，抬手捂住嘴， 对不起，我失态了。 哦，哪里，没事的。 荣美子双手握着纸杯， 我不是个好妈妈，我根本没照顾好美宝，美宝变成那样也是我的过错。 你说她变成那样是指出不了声，不是这次事件造成的吗？ 荣美子没有回答成灾的问题，但这和肯定没什么两样。 真意外呀。 也许是惩罚吧。 惩罚？ 变成那样子就是惩罚，作为母亲却没能让孩子幸福才会受到惩罚。不过被神责罚也活该，我就是这么过分的母亲。 不要这样想，照你这么说，我们也是活该受罚的人吗？ 荣美子略带苦笑。蔡蔡美接着说， 先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，我认为现在的你对于小美宝而言是个很棒的母亲，我们可以作证，请你不要那样想。 谢谢。 荣美子唇边浮出微笑，她把剩下的茶斟入成灾的纸杯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